你们有没有想一想，那个一月大概我们会有三个礼拜，算是一个空档吧，因为这个系列除了今天之外，再两课就结束。你们有没有祷告或想一想，我们可以有一个小的主题的主日学？一月的时候，你们可以祷告，可以想一想。没有书了，因为大概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是你们有没有想到什么主题，或者就是一个 mini series 小的系列，主日学系列？因为我们二月应该我会在新庄开始另外一个系列，所以那就是一月的时候，我们在这边会有一个空隙，所以你们可以祷告，可以思想一下。我还没有开，对不起，对。OK， 有了，有声音。OK， 好。哇，这个时间过得很快，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聚集你的儿女在这里，让我们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每个礼拜天的早上可以来思想何为信，何为望，何为爱。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仆人，他们忠心的仆人将你的话语归纳出来，也让我们这边可以有教导，可以有学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我觉得这个兴旺爱系列对，我们先念一次好了。第五十六问。 对基督徒来说，爱是选项吗？ 不。 对基督徒来说，爱不是选项。因为若基督徒的爱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爱，他们就不能进天国。 你刚读到这个可能会有一点错愕。Mark Jones 在这边讲的，他是应该听起来很熟悉嘛，他是引用一段经文，对不对？可是似乎他好像用错字了，不是吗？那段经文原来是怎么说？大家很熟悉，因为之前你们花很多时间听那个登山宝训。这是登山宝训的一句话，我们的主怎么说？断不能进天国。我们的主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说什么东西不能胜过法利赛人的什么东西，你们就不能进天国。 Righteousness 在这边讲的是什么？ Mark Jones 是讲什么？若你们的爱，若我们的爱不胜于法利赛人和文士的爱，我们就不能进天国。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到兴旺爱系列，尤其是我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花最长的时间最多的次数讲的就是爱。其实有一个好处，我觉得就是逼使我们打破我们心中的偶像。我说的心中的偶像就是那种任何对爱不正确的认识。 OK， 我想我们一次又一次，光是整个系列在讨论爱的架构，我觉得对很多圣徒来说，对弟兄姐妹来说，都是一个新的理解。我们是守上帝的诫命，守十诫来表达我们的爱，非常具体的表达爱。这个概念应该是很理所当然的，但是我猜想对我来说，我也需要重新学习。我想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又遇到另外一个，我觉得 Mark Jones 在这边做的，他其实在做一个解经上面的步骤，或者解经的方法，或一个解经的原则。这个是我们特别讲改革中好了，任性西敏信仰告白的解经的原则就是如此。一点，我如果记得没错，西敏信仰告白 1.6 那边有讲到一个解经的原则，就是圣经中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用另外一个更清楚的地方解释，也这叫做已经解经的原则。另外一个延伸出来跟这相关的原则， 就是圣经中所有的可以归纳出必要和合理，或者 good and necessary， 好的和合理的结论。其实马克琼斯在这边做的不外乎就是用这些解心的原则，然后说基督徒的爱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爱，他们就不能进天国。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马克琼斯在这里做的是什么，他把义和爱画上一个等号，对不对？ Right？ 但是我们必须要问，因为我猜想这对一般人来说，对一般的弟兄姐妹来说是有一点陌生的，如果我问大家行义和爱，你会把它画上等号吗？通常在讲台上讲到我们要有义行，或是义行出义来，或者甚至讲出基督徒所说的义，好了，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和你们要爱，你们要彼此相爱，好像有点差别，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说 Mark Jones 怎么 make 这个 jump， 怎么从从义跳到爱，然后义其实就是对基督徒来说就是爱。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基督徒都会讲义，称义，上帝的公义，我们都是不义的，我们的问题就是上帝是全然公义的，我们却是不义的。那么我们的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样有份于全然公义的上帝，我们就会说什么，我们要靠着守律法行出公义，是吗？来解决我们不义的问题。有人在摇头，可是我希望看到更多一点人有反应。我们人的问题就是我们都犯罪了，我们是不义的，上帝是全然圣洁公义的上帝，所以我们就无份于他了，我们没有办法再像亚当一样在伊甸园里面，可以在 the cool of the day， 可以在很好的环境之中与上帝有份有交通。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无份于上帝了，那我们怎么解决我们的问题？那我刚才讲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行出义来，守上帝的律法，所以得以回到上帝的面前，得以有份于上帝，这样子吗？这样子 OK 吗？你们大家觉得？Yeah， 也就是说一个基本的认知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靠着守律法成义。第一个，我们都是在亚当里面，既然亚当是我们的头，他犯罪，我们在他里面都犯了罪，我们也实质都犯了罪，我们根本我们的本性已经堕落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行出义。 OK，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信称义， right？ 因信称义的这个概念就是借着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取得在我们本身之外的义 extra news， 或者谁的义？不是我们的义，基督的义。不是我们顺服，是基督顺服成就了那义，那义借着信心归算在我们身上。所以基督徒讲到义，通常尤其是改革中的基督徒，或者教导比较保守，比较重视教义的教会，会讲说 yes， 我们会讲公义，这个义通常我们直接就联想到这个是归算给我们的义，我们会说这不是我们凭着行为可以行出来的义。换神学上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是给了我们一个身份地位的改变，上帝宣称我们因为他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称我们为义人，不是因为你是义人，但是因为他儿子是义人，他儿子顺服，他儿子死了三天之后复活，父称他为义，而在他里面的人与他联合的人，父就看我们为义，称义。 OK， 这概念大家应该很清楚，或者再换另外一个神学的用语，这是替代性救赎， right？ 我们的不义归在那义人耶稣基督身上，而他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或者 Martin Luther 的 Wonderful Exchange， 美好的交换。当我们的主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人义， 断不能进天国，通常大部分的基督徒仔细想，就是说耶，当然咯，我们的义当然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因为那是什么？因信称义的义，归算给我们的义，耶稣基督的义， right？你们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就是说你读到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大家通常都是这样理解，但是我们必须仔细想，这是我们主所讲的吗？这是因信称义的义吗？我们主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或者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七节讲那个替代性救赎的那个义吗？也就是说，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当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他的意思是不是说你们若不因信称义就不能进天国？我们今天的进入就是我先讲，就是他在这边不是直接讲因信称义的义， 是地位上的称义， 也就是不是地位上的称义，不只是光讲地位上的称义，不是光讲一个法律上的 forensic，一个法律上的宣判，你是义人，他讲的是更多，是行出来的义，是行为上面的义，所以他特别讲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你们行出来的义要超过他们的义，你们才能够进天国。我猜想这个已经对我们可能会，如果你没有仔细去想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可能会对你有点冲击啊！今天阿丹是不是在讲律法主义？他是不是又要把律法主义引进到我们的教会中？ Well, let's see. 我们先看法利赛人是义人吗？他们注不注重义？他们非常注重义。OK, 这是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但是他们的问题也通常是什么？在福音书里面，他们是我们主的，如果说我们主特别对一群人特别的严厉，就是对这群人 法利赛人和文士八个祸，或者你看你圣经的版本什么七个祸，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 hypocrites， 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的人，也就是说他们非常的在意义，可是这个义是什么？祷告的时候要站在街头上面，然后穗子要很长，让大家能够看见他们行出来的义。他们甚至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的那个比喻里面，他们甚至可以在上帝面前认为我可以称义，我是个义人，但是你看看这个罪人，我不像他。义人的定义就是我不是罪人，我不像这个罪人，这个税吏。 So我们必须要问，法利赛人是义人吗？法利赛人爱人吗？假冒伪善的定义其实就是有外在的行为，有守法的行为，但是却不守那最大的诫命，爱神爱人如己。 OK， 他们要求别人守律法，可是自己却不守律法。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都会说法利赛人在这个在这个理解之下，我们会说法利赛人是，我们大家都会说他们是律法主义者 legalist， 我们就可以定义律法主义，你如果要很简单的定义，就是他是守律法，但是他不是守上帝的律法，而是守人的律法，或人自己定出来的规律，甚至这些规律在外在的形式上面看起来跟上帝的律法没有差别。在马可福音七章第八节那边你可以看到，他说你们为自己 发明了很多不同的律例，你们很在乎这些东西，你们以为守这些东西就可以称义。其实你要再仔细想，用另外一个方法想这个，就是在福音书里面一连串，马可福音里面一连串的冲突都是围着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和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冲突都是在什么时候发生？七天之痛哪一天？礼拜二、礼拜三、主日。你怎么守主日？ 犹太人如果他们要为义人，不是外邦人的罪人，不是外邦人的狗，不是税吏这罪人，其中两个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必须要做，守主日和守割礼。他们借着这些外在的记号定义何为义人，何为罪人，何为外邦人的狗。所以完全不出于例外，守主日这件事情，你怎么守主日，在主日行善事行义事是可以还是不可以的，争论在这上面。你怎么守主日，你是不是按照我们的规矩守主日，那在我们的眼中，在我们的心里眼中，你就是义人。或者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七章36-50节，这节经文大家其实应该都蛮熟悉。这节经文是大家可以翻开路加福音第七章。我们的主到一个人家做客，这个人是谁？ Simon the Pharisee， 西门 right？ 发生了什么事？所以36节有一个法利赛人邀请耶稣来 ，OK， 大家有人可以说发生了什么事吗？在这一段，有一个女人出现来，然后呢？ 强调他 上 罪人。 嗯哼，然后呢？我们通常看到这个女人，哎，我们会讲论这个女人的。他为我们主所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特别看这法利赛人，他邀请人去，后来我们的主会说：“你没有给我洗，你没有亲我嘴，你没有接待我。” It's shocking， 非常令人震惊。法利赛人最守律法的人，他邀请我们的主到他家做客，可是基本上是轻蔑我们的主。但是这女人，为什么这女人做这事？我们的主说，她的动机是出于什么？因为她爱我们的主。所以法利赛人和这个女人，我们从这个例子上可以再看到，法利赛人他的确是非常的守律法。他邀请什么人来跟他可以一起吃饭？什么人可以坐在他的？你要按照规矩来。这个女人不应该出现 ，OK。但是法利赛人西门没有亲我们的主的，没有和他亲吻，没有洗他的脚。我们甚至说法利赛人他应该把他家中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破碎掉，抹在我们的主身上，他没有做，因为他没有爱。他虽然守了一切的律法，但是上帝的儿女却守上帝的律法。这就回到因信称义这个概念，我们的确是全然是借着信，这信心连信心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是借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上帝称我们为义，领取上帝在他儿子里面为我们成就的义，都不是出于我们的，我们无法夸口，但是因信称义的人也必然行出义行。这个概念我们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经文一再的重复。所以我们回到 Mark Jones， 他怎么样 make that hermeneutical jump， 怎么样从你们的义若不超过法利文士和法利赛人义断不能进天国，跳到若我们的爱不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爱，我们就不能进天国。就是在这边，我们的义行，我们行出的义不外乎就是行出爱来，对基督徒来说。OK， 我们会看得更多。这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改革中时常给人一个印象，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有这种理解。 如果你太要求人的行为，或者说我们太在乎守律法，这个就不是爱。守律法要求一定，不管一直要求人或者强调守律法，定义上就是律法主义。所以我们在这边也讲，因为我们这一系列就下来，我们是以基督徒如何守十诫来解释基督徒如何爱。那么我们思考一下，这个对律法上面的要求和律法主义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是不是在这边太律法主义了？尤其是改革中，你们那么强调十诫，你们那么强调上帝的律法仍然对上帝的儿女有效用，有规范的效用。You're legalist。所以我在这边，我现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直接问：这个和律法主义有没有差别，还是没有差别？那差别在哪里？我现在在帮神学院有帮他们工作，其中一个就是我每个礼拜需要跟那个远端的学生，就是没有办法来这边上学的学生做祷告会。那你知道这种网络的这种聚会本身就是会很 awkward， 大家都不认识，然后不同的地方，然后大家都会有 uncomfortable silences， 很不舒服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要说 OK， 有谁要说话，还是我来点名。所以我不应该是理论上不需要在这里点名。但 seriously， 我真的在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么在乎上帝的律法，我们认真看待上帝的律法，我们这一系列教导遵守上帝的律法对基督徒来说就是表达爱，西敏信仰告白，西敏大要理问答，花了这么多的篇幅讲我们怎么守十诫，正面的守十诫，负面的守十诫。哦，对啊，你们改革中就是非常律法主义。那我们就问，这个跟我们刚这个爱和义是画上等号，是不是你就等于是在，你是又用另外一种方法把律法主义引进了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 OK？ 我们大家都会说不是嘛，因为你也不敢在我面前讲说是嘛。所以 OK， How is it？ 这个和律法主义有什么不一样？ 不是以爱心出发吗？恩典。 Carol 说，我们是以爱心出发，我们是以恩典出发。 因为爱主，所以我们愿意。 OK。OK， 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但是 the fact is， 这事实就是不止基督徒会说我们是以爱出发，外邦人会说我们可以用爱发电。所以彼此相爱这个概念谁都可以讲，谁都可以认为我是以恩典，我的出发的善意是好的。哦耶！我们其中一个就是罗马书，是罗马书十三章吗？要彼此要以为彼此亏欠，因为爱的总纲就是爱人如己，爱你的邻舍。OK。 律法主义是很 可 以靠着行律法称义，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是不能靠律法，不能靠律法称义的。但是我们因为我们认识神，为了我们做了什么，而你当我们有了这个身份之后，我们就是凭着信心，然后依靠圣灵行神所许愿的事情。因为这跟我们以后就是神的激励我们以后的奖赏，这一连串的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守这个律法是以当有这个身份之后我们应当做的，而不是说只有靠着神的律法想要在神面前称义。 Yeah， 秀燕姐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律法主义的 基本上如果你要用另外一种方法简单的讲，就是想要靠着自己的行为在上帝面前称义。律法主义它最大的问题不是它强调我们要守律法，但是他认为律法主义就是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行为或者守律法赚得上帝面前的一席地位，或者赚得他的赏赐。但是同样的，我们也强调上帝的律法对上帝的儿女来说是恩典，改革中的律法的第三作用，这个对其他人是完全一点作用没有意义的，只有对上帝的儿女来说才有意义。只有对上帝的儿女来说，上帝的律法是恩典，而不是定我们的罪。OK， 差别在哪里？就是我们认知，我们守律法，我们行出义来，甚至我们说我们有彼此有爱心。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顺服赚得我们称义的地位，赚得上帝的悦纳，而却是秀燕姐刚刚有讲到。这个行为的出发点都不是出于我们，而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因为你如果是称义的人，你必然是已经有圣灵在你里面工作，你必然是赐予圣灵，靠着基督的灵与他联合的人。你的义行是因为有圣灵在你里面，你依照他的话语，你在乎他的话语行出来的义，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这个跟我们也会强调守上帝的律法，我们会说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会彼此的激励，彼此的督责，我们要顺服。换另外一句话说，就是顺服好了。而我们也认知律法就是爱神和爱人如己，非常的具体。但是这你如果你要不要把这个落入律法主义，其实我在这边讲的就是我们时常把这个变成律法主义，不自觉的。我要求你要谦卑，我要求你要合一，但是却忘了圣徒的谦卑和合一不一定是按照你一个人的要求、某一个牧师的要求行出来的。但是如果他是圣徒的话，他会有不同的方式行出来，因为他是有圣灵在他里面工作，他有上帝全备的话语为基准，行出爱人如己、爱上帝、看别人比自己强、谦卑。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讲到这一点。我们看一下，那如果是如此，我们就要问上个礼拜问的，何为我们心所爱的？法利赛人他们爱钱， right？ 这是我们主自己讲的。他们爱钱，他们在乎人的赞许，他们在乎人能够看得到的作为，祷告要很大声，奉献要人能够看得到，甚至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例子 ，hospitality 好客也是要人看得到的啊。这个夫子他大有名声，我邀请他到我家里来，但是我却不跟他亲嘴。但是人可以看得到，我邀请了耶稣到我家里来。但是我们的主说，透过保罗说，命令的总归、律法的总归，所有的命令、所有的 commandments、所有的 imperative、所有的命令的语气的总归就是爱。但是这个爱是什么？刚刚有讲到，每个人都可以说爱，爱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可以发电。外邦人也会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有慈悲的心，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所生发出来的。谁有清洁的心？谁有无愧的良心？谁有无伪的信心？只有基督徒，因为这每一个，没有一个是从你自己来的。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 ，the righteousness， 无罪的，你的罪的赦免，那不是你自己的。信心，信心是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你们得救受苦，都是从上面来的，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而这个爱， 遵守上帝的律法，爱上帝，爱邻舍，全部都是基于这个原则。既然如此，没有人可以夸口。基于这个理解，基于这个认知，也没有人可以变成律法主义，因为这不是你的 ，right？ 所以上帝在乎的也是我们应该在乎的。上帝在乎什么？上帝在乎很多事情，但是他在乎你有一颗清心、清洁的心。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见上帝 ，right？ 诗篇24篇，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谁能够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在里面有正直的灵。为什么义要超过法利赛的义？所以大家可以开始看得到，换另外一句话来说，这个义的要求远远高过因信称义的义。我不是说那个因信称义的义不够，你们要仔细听我的讲。因信称义的义，如果你是圣徒，你是基督徒，你就是被称义的人。OK， 你不要再觉得说我还不够，我还要在上帝面前再做什么，上帝才会称我义。No， 那一次给你就是永远成就，就是全备，你没有办法再做任何事情把它补上。但是那这边特别讲，叫我们能够进天国的义，其实换另外一个概念，我们换另外一个字。Mark Jones 在题目中讲说是爱，另外一个就是 holiness， 就是圣洁。那叫我们能够进天国的圣洁，因为人非有圣洁就不能见主。希伯来书12章14节，而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我们是义的奴仆。罗马书六章那边，通常我们这个罗马书六章，我们会比较是偏向那个地位上的改变。我们是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受洗，然后被赐予一个新的身份。应该，但是你要注意，罗马书6章9节，你们叫你们什么？好叫你们活出新生的样式。所以在这边讲身份的地位的改变，或者被称义，一定有，一定也连带讲到行为上的改变，或者 ethical 改变。OK， 或者换另外一个概念，我们也讲，我们上帝赐给我们的救赎是全备的，他不只称我们为义，不只赐给我们儿女的名分，不止我们将来要得荣耀，他不会漏掉中间那一步，就是叫我们成圣。OK， 所以我们在罪里面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这义的奴仆的确是一个身份上的改变，但是你既然是义的奴仆，你就不是向罪活，你是向义活，向神活，一定会有行出来行为上面的不一样 ，right？OK。登山宝训：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如果我们把登山宝训的义，马太福音5章20节的义，只单单的理解为那个 imputed righteousness， 就是归算给我们的义，会落入一个什么样的后果？给大家一个暗示，如果我们之前讲的是律法主义，那我们说对对对，律法主义就是我们要靠着行为称义，我们没有办法，所以马太福音5章20节的这个是我们的义要超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那我们就单单理解为这个是归算给我们的义，这会造成一个什么后果？反正就得救，那我已经称义了，我的义已经超过了律法师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那么罗马书六章的我是不是就多犯罪叫恩典显大？反正我已经 OK 了，因为我的义已经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单单的理解在登山宝训的义为imputed righteousness， 就是归算给你的义，你会完全误解登山宝训，因为登山宝训所有行为的要求，你都会说那个是只是 我们没有办法行出来，我们的主没有很认真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到。 No， 那是确实的行为的要求，那个就是圣徒。登山宝训只对圣徒，我们之前讲过嘛，世界的人都很喜欢登山宝训，都会觉得那个教训很伟大，可是那对他们来讲其实一点用都没有。登山宝训是非常具体确切对圣徒的要求。 OK， 所以那个义绝对不是只是单单指 imputed righteousness， 就是我们已经领受的义，我们没有办法成就的义。所以他预先知道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而他预先知道的人，这也是我们时常讲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动词，这个就已经不是只是归算了，哎。他预先知道的人，因为他就会称他们为义，也要叫他们得荣耀。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就是你 something you have to do， 你必须要做的。或者我们在这边也一直强调的，用不同的方式来叙述我们如何活在世界上。对基督徒来说，成圣，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致死罪，活出新人的样式，这一切，爱上帝，爱彼此，为彼此舍己。OK， 好。所以，因此入天国的路必然是义人之路。我们在这边只是在做一个，在这个理解之下，进天国之路必然是 the path of holiness， yes。必然是圣洁之路，是的，人若非有圣洁就不能接上帝。进天国之路也必然是换另外一个，把圣洁换到义，义人之路。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签箴言，你必将你的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什么是生命的道路？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喜悦的。这个道路是非常切切的。也是as if，就好像你在飞机要降落的时候，你不是选一个地方，哎，我觉得这边 No， 它旁边有灯，导航的灯告诉你你在哪里降落。你只有在这条路降落，你才能够进天。哦，对不起，我的 metaphor 都 mix 在一起，降落进天堂好像是you know what， 你知道我在讲是吧？不是任凭己意，不是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上帝在恩典之中告诉他的儿女们，你们该如何行，因为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以色列人会说，唯有我们领受了上帝的律法，唯有我们。这是以色列人，你是不是以色列人？OK， 我来问你，是不是犹太人？ 什么定义？地位上？ 罗马书二章最后那个，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必须回答 yes， 你才是真犹太人， right？ 律法是赐给你们的，律法是赐给你们，叫你们知道该如何活出上帝儿女的样式，该如何效法他的儿子。OK， 最后五分钟 ，Sorry， 上帝并不轻看我们的义，这是讲行出来，反而悦纳我们行出不完美的义，并非我们行出来的这个义或者爱，我们的彼此相爱是配得神的悦纳，而是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行出来的爱，我们行出来的义，我们行出来的顺服，我们的彼此相爱，都是神手中他自己的工作，而他不能不爱他自己手中的工作。或换一句话说，因为什么？腓立比书二章那边是我们时常用的经文，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之后，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弯曲悖逆的被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明， 所以我们行出来的善，行出来的义，我们的彼此相爱，我们的顺服，我们的效法基督，都是他的父借着他的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上帝拯救我们就是为了要这个目的，不是只是单单称我们为义，而是要叫我们行善，活出他儿子的样式，成圣。以弗所书二章，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为什么上帝悦纳我们所行出的义？不是这个义本身有什么价值，有什么好，因为这些义是都是他在我们心中所成就的，是他的工作，而且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重要的是在他儿子里面，我们所有行出来的，因为是在他儿子里面，与他儿子联合，他看我们是在他儿子里面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做的。所以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会谦卑，或者我们会属灵到一个程度，我们做的不重要，上帝这个不会在乎。的确你有这个概念，我们之前有讲到，就是我只不过是一个无用的仆人，但是你也要确信上帝悦纳你的善行，因为你的善行是他手中的工作，因为你的善行是他儿子里，你的主里面行出来的，是他预备叫我们行的。而这不外乎就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提多书二章十四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这个似乎都是在讲称义，洁净我们，叫我们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份，除去我们的罪，特作自己的子民，然后呢热心为善。或者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这个是讲他的救赎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成就的事，他为我们成就了。既然我们在罪上死，这就讲到目的了。既然是如此，我们就得以在义上活。Purpose， 他拯救我们不是只是叫我们称义。OK， 所以回到今天的主题，最后，爱对基督徒来说并不是一个选项，或者那个什么，有人说爱是，也有他说什么爱是必要的。小笨这样说，标配，标准配备。爱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选项，因为什么 ？It's a command。爱对我们来说是命令。这个对外邦人来说是完全，你怎么能够命令人爱 ？No， 对基督徒来说就是如此。为什么？我们都可以想到，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来叫你们彼此相爱 yeah， 我们都知道它不是一个 option， 因为对我们的主来说也不是一个 option， 对我们的主来说爱也不是选项。就他中保的地位来说，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有经文的依据，不是我自己在这边讲，他自己说什么？约翰福音十章十七、十八节，我把命舍去。为什么他把命舍去？好，再取回，因为这是我父的命令。因为这是我父的命令。腓立比书二章，他不强夺与上帝，他本有上帝的形象，或者上帝的本性，他就是上帝，却不与强夺上帝的荣耀，却是顺服，却是虚心，取了奴仆的样式。为什么那边特别提到顺服？顺服就必然有命令，有命令来顺服。他一次也没有退后，一次也没有违背。 因为那是他父的命令，他父的命令就是要他爱我们，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或者换另外一个，哥林多后书八章那边讲到，他原是什么？他原是富足的，他什么都不缺，他是 Asay God， 他是完全自给自足的上帝，却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了贫穷，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了富足。但是我们怎么想这个富足？有一个我建议可以帮助我们想的，我们在这里其实不外乎就是在做解经的，用很传统清教徒解经的方法，把不同的经文连在一起，然后互相的光照。他的顺服是顺服以至于死，所以父把他提升，给他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那我们的富足，我建议，我觉得，也就是叫我们能够顺服，为彼此舍命。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那边，保罗会提到一个很奇怪的Macedonians 马其顿的人，他们居然觉得他们是出于不足要奉献，可是他们看为这个为什么恩典。他原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的缘故成了贫穷，好叫我们成了富足。这个富足不应该是，这个富足应该是在善行上的富足，应该是在爱上面的富足，应该是在满有基督身量的富足。也就是说，你要换另外一个理解，为彼此舍命，看别人比自己强，顺服上面的富足。 OK， 最后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好了，罗马书十五章。我来念好了，我们坚固的人，这边是讲我们 strong 的人，可以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吃的人，延续第十四章讲，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 joy， 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I mean， 这就很具体，我们活在世界上是要叫其他人快乐。这圣经讲的、啊、不是我讲的，使他得益处。我们活在世界上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使他活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为什么？你看保罗，圣徒们总是讲到，这不是只是一个道德劝勉，你要为别人做，其他人也可以讲，你们要想到别人好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基督，因为你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他不求自己的喜悦。因为经上写，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在这个理解之下，我们就应该理解圣经中很多奇奇怪怪的教训，其实没有那么奇怪，应该是理所当然。你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理所当然的。如果你只是讲到你自己的，我要为自己称义，我要为自己申诉，你一定会要还口。但是如果你是想到其他人的益处，你的目的就是叫其他人喜悦，你就可以理解落在你身上的辱骂，人的辱骂是落在他的身上，那么其他人对我们的辱骂或者不解落在我们的身上，一点也不奇怪。就在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表现爱？就在这个时候，你是不是顺服？你是不是效法你的主？可以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你拯救我们，你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完备的救恩。你既然拯救我们，你就不把我们好像放在一边，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 圣灵你的律法，你叫我们有一位主，让我们可以仰望他，以至于仰望他脸上的荣耀，我们就荣上加荣，就变得像他一样，就效法有他的样式。为这一切我们感谢你，也叫我们时常思想这奥妙的真理，是人没有想到的真理，让我们心里就有喜乐，也就能够行出顺服而没有苦读。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